墙壁立着开声音说一万遍我爱你直到你满意注意你的嘴型咬字含糊不清说一万遍我爱你直到你满意一二三四五六七开始倒数表白的成绩每一分钟都一秒竞争着太极Buffer 七七七有些咬字我都咬不清要说什么都可以就叫我爱你 Buffer Buffer 等等你了说说说说说你爱我我说不出口口口口口深深的说对不起我又大得到说说说说说你爱我我说不出口口口口深深地说说爱你我就大得抖啊转身靠墙壁立着开声音说一万遍我爱你直到你满意一二三四五六七开始倒数表白的成绩每一分钟过一秒竞争着太极 Buffer Buffer 七七七有些咬字我都咬不清要说什么都可以就差我爱你 Buffer Buffer 等等等等说说说说说你爱我我说不出口口口口口深深地说对不起我又大得多说说说说说你爱我我说不出口口口口口深深地说说爱你我就这大得多说不清嘴巴记得你要放干净爸爸妈妈的疼痛来都可和气气气气气气气气一无一样哦哎哎哦哦哦哦哦哦哦哦 说说说说说你爱我我说不出口口深深地说对不起我也大舌头 说说说说说你爱我我说不出口口口口口深深地说说爱你我就大 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张哥最近跟哪儿发财呢 哎呦最近手头倍儿紧这四九城里跑贷款啊腿儿都磨短了 您早言语啊打五六八八四个九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呢房产汽车都能贷还有无抵押信用贷款贷款成功才收钱 哟呵摩尔龙电话是多少啊 五六八八四个九 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旗下易贷网服务热线五六八八四个九摩尔龙 对抗癌症你能做些什么 我能保持好心态 我能永远保持乐观我能活出我的精彩 我们能战胜癌症 二月四号世界抗癌日对抗癌症请相信科学规范诊疗癌症起于人亦止于人和经典九六九一起正视癌症只要有心没有什么不可以 我是家园，我是你温暖舒适的源泉。我为你和家人遮挡风雨，请看清我是谁。家园，温馨的家园。我是你的避难所，我承载着你，是助你稳固的基石，是让你躲避风雨的墙垣， 是一直保护你的屋顶。我就是你的家园。可是如果你不在乎我，我也将无法照顾你。 景区发展缺资金，景区缺游客，景区想转让，最美中国旅游联盟全都帮您解决。最美中国拥有雄厚的资金实力，强大的媒体平台，专业的营销团队，致力于为景区提供全方位的服务。咨询合作热线：13301125069，13301125069。 景点九六九，这里依旧是陪你在开车路上的景点随身听，我是爱音乐 DJ 莹琪。在前一个小时的节目呢，给大家说到今年的春晚，那英王菲会合体亮相。那这次听说周杰伦也确定将登上狗年春晚舞台。此次春晚呢，周董可能会带来两首歌曲，《烟花易冷》和《告白气球》。这一次呢，周杰伦的徒弟派伟俊也将跟着师父一起上春晚，会在分会场进行歌舞秀的表演。如果今年周杰伦再登春晚的话，这将是他第五次在春晚跟大家见面了。据他2004年首登春晚到现在呢，已经有7年的时间了。周董已经结婚生子，作为爸爸的他在表演上会有哪些不同呢？别着急，除夕晚上就知道了。现在我们就来听一首周杰伦的《告白气球》来提前预热一下吧。

也许你现在正处在人生当中的一个谷底，看起来有点糟糕，但是为了能攀上更高的高峰，这也就是必经之路。因为未来是全新的，它有无限种可能。感谢收听本期九六九老板说，我是周周。如果你想在节目当中讲述你的创业历程，可以拨打电话010-5175-2200和我们建立联系。九六九，总有精彩，值得期待。我们下期再见。 举手，思乡的人儿漂流在外头。又是九月九，愁更愁，情更忧，回家的打算始终在心头。酒愁更愁，情更忧，回家的打算始终在心头。走走走走走啊走，走到九月九，他乡没有烈酒，没有满酒，饮尽这乡愁，醉倒在家门口。走走走走走啊走，走到九月九，他乡没有烈酒，没有。 走到哪里，九六九就到哪里。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